每次你不说话，我以为你都懂，原来只是自以为是愚蠢。窗外夜空霓虹，遮住整片星空，只能用苦笑当作自我解嘲。如果不是当初你在身后紧紧拥抱了我，我怎会以为我们的故事会收集所有的温柔。如果不是街头你放开手转身就走的你，我不会如此如此的清醒，不再为你找借口。每次你不说话，我以为你都懂，原来这是自以为是愚蠢。窗外夜空霓虹，遮住整片星空，只能用苦笑当作自我解嘲。如果不是当初你在身后紧紧拥抱了我，我怎会以为我们的故事会收你所有的温柔。如果不是街头你放开手转身就走的你，我不会如此如此的清醒，不再为你找借清醒，不再为你找借口。每次你不说